夜风和雨，是为交出我的心。直到遇见你，我相信了命运，这未来值得去努力。 好狠心， 坚持一种梦， 坚持一种梦。 你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触摸。 茫茫人中，我与谁相逢？ 你眼中的温柔，是否一切都？

一转眼又不见。大天边那颗星出现，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有多少爱人今生无处安放，冥冥中什么已改变。月光如春风拂面， 树上的爱情时刻的姻缘，在聚散中悲欢，几个没人能承受。 不懂的世界转变的红颜，你笃定的情节，几个英雄能 情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你就是女王，如此的唯一。 Maybe it's a myth, I'm sick and you say. Maybe it's a wild dragon chase anyway. But still, I'm gonna listen to my heart and try. Pack up on my load, so long, goodbye. 清晰地跟上